划，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听众是188尾号8677和136尾号9401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爱迪学校提供的中山音乐堂的音乐会门票每人两张。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提出的有奖问题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的官方的商城网址是什么？那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再发送。我们今天呢，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感应夜灯，也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海元先生，您好，欢迎您蔡总。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 嗯，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北京上车集团联合创始人兼 CEO 刘小勇先生，您好刘总，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此与大家交流。 嗯，大家对于北辰亚市来讲应该说是很熟悉了哈。那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汽车交易市场，在我们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交易市场当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一直呢是被誉为中国汽车交易市场的晴雨表。我现在呢手头有一组数据，说2017年全国国内新车的销售呢是2888万辆。连续九年是在全球销量第一的。还有一组数据呢，就是全国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1240万辆，也是历史新高啊！我一看这个数字哈，二手车的数量跟新车的数量来比是基本上是二分之一了哈。那么随着我们汽车市场的发展成熟，尤其是近几年哈，这个二手车市场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我们北辰亚市在这个发展战略上啊，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有哪些调整呢？ 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车销量啊，2017年达到了2880万辆，连续九年呢成为世界产销第一的国家。 嗯， 相比较而言呢，那么增速是有所放缓了。 嗯， 去年呢平均增速呢是在 3%， 但是二手车呢应该说去年增长的非常快。 嗯， 这个呢主要是得益于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解除限迁的这种政策。 嗯， 那么去年全国的二手车交易量呢是达到了1240万辆，增速呢达到了 19.33%， 相比2016年呢提高了大约11个百分点，应该说增速啊势头非常好。 就是我们如果说单纯的从两个这个销量的数据来看，二手车市场这个销量是新车的二分之一，但是我们要看看增速。 对， 二手车的增速可是达到了19%多，我们新车只有3%。 是， 所以说从这两个增速的速度来看，二手车的市场将来会后来者居上哈。 对， 嗯， 和发达国家相比呢，应该说我们的二手车市场的这个增长空间啊，还非常非常的大。 嗯，这也是不是促使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战略上会有所改变？ 是的，作为北辰亚市呢，我们是1995年12月份就是正式对外开张营业的。 嗯， 那么经过这23个年头的这个发展，在行业里边应该说具有了一定的这种影响和地位。 对， 但是我们当前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吧。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从2010年12月23号。出台限购政策， 嗯， 当年呢是24万辆的这个净增指标，那么到今年已经压缩到10万辆，并且10万辆里边还有6万辆的新能源汽车。 你看这个指标是越来越压缩的，但是没有办法，确实再不限制北京的城市拥堵，那就更厉害了， 是 吧？ 是这样。那么作为我们市场呢，应该说也是要顺势而为。 对， 因为我们亚市是国有企业。那么首先国企呢也肩负着一份这个社会责任， 对， 那么要坚决支持政府的这个在缓解拥堵是吧这方面的实施的这些政策和措施。那么作为亚市来讲呢，我们也在进行内部相应的这种调整。 对，因为企业还要发展吗？ 对，是。那么根据北京市相关政策，特别是这个京津冀大的一体化相关政策的这种出台，那么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那么作为汽车行业在北京呢是属于已经列入了禁限目录里边。 嗯， 那么为此呢，我们在“十三五”期间我们也提出来了我们的这种发展目标。 嗯， 这种目标呢就是通过我们内部的调整，包括经营结构的调整，我们要做新做优做强。嗯，而在这个外地是吧，也就是境外市场，我们要灵活拓展做大，去到境外发展我们的北京亚运村的分市场。 嗯， 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战略布局和发展吧，我们想一定要把北辰亚市这个品牌要继续做强做大。 嗯，确实哈，因为现在有政策，还有我们确实的城市拥堵的实际情况啊，会限制我们这个汽车市场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限制就不发展，企业还要发展，那就要在这种情况下顺势而为，怎么样去挖掘我们自己的这种潜力，去开拓市场，其实挺考验人的哈，需要动脑筋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因为亚市呢是新车起家， 嗯， 那么根据这个北京的这种政策这个调整呢，我们也在加大对二手车市场的开发力度。 确实二手车市场呢这些年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关注的哈，但是怎么样买车，买什么样的车啊，还有怎么卖车，这其中其实都有门道或者是说有技巧的哈。而且现在这两年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各种二手车的这种交易平台也越来越多，大家在各种广告上都会看到某某二手车平台，某某二手车平台哈，层出不穷也是哈，大家的这种经营的模式和特点也都各不一样，应该说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对 啊，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条资讯，那就是说我们北辰亚市和北京上车集团联合打造的一个项目，就是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的这个亚市旗舰店，在这个月也是开业了哈。那么这个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请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呢，主持人也谈到了一些数据啊，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组数据给大家分享一下。2017年，我国新旧车的交易比例是1:0.43。 嗯， 这个相比较发达国家、成熟市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刚才如蔡总所说啊，就比如说美国新旧车的交易比例达到了1:2.2。 嗯，那就是说旧车其实是新车的一倍多。 没错， 是吧？嗯， 所以呢，成熟市场呢，正是因为它有庞大的一个基盘。所以呢，它才会有如此大的交易量。 嗯， 那么中国呢，从这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还是有巨大的二手车销量的增长空间的。 嗯， 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17亿辆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二手车置换交易的基盘。那么随着呢未来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消费观念尤其是置换车观念的日趋成熟。再加上我们的金融啊、贷款啊这些辅助服务的日益完善， 嗯， 二手车市场的大时代其实真正已经来临了。 那根据行业预测呢，到了2020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将达到2000万辆，交易额呢可以达到1.5万亿元。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市场， 非常大的市场。 对，嗯， 那么巨大的市场前景呢，才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很多平台， 嗯， 那么现在呢，依托什么互联网啊、移动媒体啊，我们行业内常说的什么 B2B 啊、B2C、C2B、C2C 各类线上平台呢，不断的涌现。听众啊，可能听这个 B2B、B2C 可能有点陌生啊。 嗯， 其实 B 呢，我们指的就是商户端。 对。 C 呢，就指的消费 客户端。对。 客户端。 嗯。 所以它是不同的这种平台，这个不断的涌现，就是进一步刺激了二手车市场的交易的活跃。车辆的更新换代的这个频率其实是在日益在加快的。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二手车各个二手车市场的那种代言人还都是明星，而且这个明星的这个知名度越来越高。 没错没错。所以呢2018年呢，就是为了应对这个行业的变革，那么作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二手车经销商商会副会长单位，北京上车集团率先以北辰亚市联合打造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 嗯， 就是专注于精品二手车的收售、置换、老旧车报废，还有汽车金融及保险、汽车信息服务等等这些业务。 嗯， 那么就是要以呢专业、诚信、放心为品牌服务宗旨，力图打造一个信息透明化、体验人性化、服务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二手车的交易平台。 嗯，两家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哈。 没错， 而且今天呢两位也是携手而来哈，那大家也可以看出我们两家的这种战略合作哈。那么既然这次我们是两家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项目，对于北辰亚市来讲啊，那蔡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背景情况。 刚才也说到啊，近年来呢我们二手车市场啊蓬勃发展，作为北辰亚市来讲呢，也一直在是吧希望打造一个更加诚信透明、更加注重品质的二手车交易的这么一个服务的大平台。 嗯， 其实呢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率先啊，应该说在全国我们率先推出了我们亚市自己的认证品牌，也就是阳光认证二手车。 嗯， 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专区，我们这个专区的车辆，所有的车辆必须得经过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的这种对全车辆的这种检测 评估。 哎，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检测的报告在卖车的同时要交给消费者。 嗯， 如果说我们在检测过程当中这个检测报告和实车不符的话，作为亚市我们要和检测机构进行担保的。 嗯， 如果说不相符，我们要是承担这个 赔偿，要负责任的。 哎，对，是要负责任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从2016年的1月1号开始，也是全国率先，就是作为市场第一家实行了全市场的所有的在售二手车的检测认证。 嗯， 为此呢应该说我们的目的呢还是说在诚信体系建设方面我们要带个好头，就是说为规范这个二手车市场做出一点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对，确实现在大家购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车的它的品质，以及他这个车比如说有没有受过伤啊，啊有没有出过车祸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因为大家对于外行来讲他是看不到的，只有经过检测机构的检测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车实际的情况。 是的。 嗯， 所以说呢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对市场诚信体系的这个建设吧，那么这次呢我们和上车集团合作呢应该说是进一步的增强了，应该说我们亚市二手车这个品牌它的诚信力。 嗯， 特别是我们上车集团啊，我们看到他们在线上线下这种专业的能力，这种服务的能力，应该说是我们市场所缺乏的，是吧，也是说我们就是进一步提升亚市二手车品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两家可以说是 取长补短，因为各有所长， 是吧？ 然后强强联合，重拳出击。 对， 我想问一下，两家谁先找到的谁啊？ 其实是不谋而合， 英雄所见略同，是吧？ 是是。 那么刚才这个蔡总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啊，怎么样两家就想到了这样的联合，是吧？哈。那么刘总，我也看到您其实一直也是在这个汽车领域哈，曾经在很多这种大牌的汽车公司服务过哈。那么为什么最近您就转身投入到二手车的这个行业当中呢？ 我确实在包括三菱、日产、奔驰以及呢在这个大型的经销集团有过呢20年的工作经历， 嗯， 真是亲历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起步、发展，一直到今天的成熟。但是就刚才您所讲的，就是因为二手车市场，我看到了它未来发展的一个春天。所以呢非常看好它的前景，但是呢我也同时也看到呢，就是二手车行业相比较新车，就是4S店体系销售而言，这种零散经营、服务欠缺、产业链不完备、信息还不透明，还有个别的这个从业人员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又呢极大的制约了二手车行业的发展。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看到它未来市场的一个良好的前景，所以呢面对这个庞大的二手车市场需求，那么我认为啊，新的市场环境、交易模式、客户需求的认知，是让二手车市场充满了机遇和挑战。那我这次的投身二手车行业，其实也是我的人生的一次顺势而为，也是想把多年积累的这个国际品牌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的经验带入到这个二手车的行业。 嗯， 上车集团一起和北辰亚市打造呢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的贴心服务，我们希望能够改变我们消费者对传统二手车行业的一种偏见吧。 嗯，确实也像您说的哈，现在二手车市场，因为它相对于新车市场来说，它起步确实比较晚，而且现在呢，就像您说，跟新车的它的这种完整的一个销售体系来讲，它还是没有形成的，比较零散，而且确实呢，就是在服务上、专业化程度上，包括哈，还有这种信息的透明度上，都是比较欠缺的哈。那么对于二手车的这种客户来讲，您觉得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样针对客户关注的这些问题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呢？ 我认为呢，由于二手车它本身的产品属性就是呢一车一况的属性， 嗯， 它跟 新车不一样， 有本质的 新车它一个款都一样，是吧？ 对对对，它呢都是新车，品质都是、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型号，甚至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二手车的卖场里边，这是很难找到呢同类和同款的车，而且呢它的这个车况也是 对，关键是车况不一样， 没错。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就是有保障够放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嗯， 但是这个呢是需要呢在日常经营中一定要把品质把控放在第一位的。 嗯， 包括我们的服务规范，这些呢都是要逐步建立起来标准，塑造品牌。因为有了品牌，人们才会相信你，欠缺品牌那就会造成了诚信的缺失。 对， 所以呢发展二手车行业对于呢经营平台和经营企业来说，重要的就在于品牌的打造。 嗯， 不仅仅呢就是要打造品牌的知名度，还有它的美誉度、认可度，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嗯， 所以在北辰亚市上车天下，利用呢实体店的优势，创新性的推出，比如说我们推出来的这个24小时的试驾体验、先开后买的服务。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举措。 嗯， 因为很多人买了二手车之后的话呢，他对这个车况还是不是很了解。 对， 那么我们呢就是给客户推出来一个服务，就是如果您要买这台车的话，那么呢我们先给您推出来24小时的免费试驾体验。 哎，您可以先开一天试试，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嗯， 那么这个车况呢，您在通过这一天的这个熟悉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了解了。 对， 这个服务推出，然后呢同时刚才蔡总也介绍了，我们也协助了第三方推出来的1年3万公里的质保。 嗯， 而且呢在车辆销售之前，我们对每一台车都会进行呢110项的检测。 嗯， 如果在这个90天之内您发现呢这个车，比如说它是这个水泡车呀， 嗯， 大事故车呀，这个火烧车，这我们一般呢消费者最担心的， 对 啊，三件大事。 嗯， 那么我们都承诺90天可退，这个呢给广大客户更大的安全保障，就是要完善我们二手车行业的诚信体系。 对，其实大家选择二手车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担心它是什么什么样车，只要是你明确告诉我了它就是什么样车，那我就心安理得的去选择，是吧？所以说这个信任是对于这个选择二手车的客户来讲是最重要的，他只有信任了你，他才会去选择你哈。那么现在除了这种线下的实体之外，对于网络这个平台大家现在都知道不可忽视哈。 嗯、对， 那对于我们这个二手车市场来讲，如何应用这个网上的平台呢？ 其实网络上的平台和这个线下实体呢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对，相辅相成、 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都不可能的，我只做网上或者我只做线下， 尤其是 当前这个时 代，对于汽车这个行业来讲，你不做线下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是的， 我觉得 是的，就是它无法落地。 对呀、 啊，线上的话呢，它的好处是能够把信息啊第一时间及时的传导到呢消费者一方。 对， 但是如果您想实现呢最佳的客户体验，还必须到店里来。 对，是 特别是对二手车， 嗯， 因为呢它毕竟呢有二手车的属性特性在这里、 嗯、 一车一况嘛。 对， 所以如果您在现场您看不到实车，你的这种放心的这种安全购买的这种想法、嗯、 那我 可能是无法实现， 我肯定不踏实，这车我买了我看不见， 对对对， 我不试用，我肯定心里不踏实， 没错 是吧， 没错、 嗯、 所以我们呢也打造了我们自己的线上商城，那么对于产品呈现展示服务流程规范也都是我们认为呢是这个我们线下实体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延伸。 嗯， 嗯， 那么严格意义上呢我们真的是叫线下实体加互联网的概念， 嗯， 是这个概念，也就是呢依托高标准的二手车线下的零售服务实体，那么强化客户的真实的这种服务体验，就是客户的这种最佳感受吧， 嗯， 那么并以线上的资源整合构建一体化的全方位的这种汽车产业链生态圈，打造一个高效的便捷的汽车生活服务平台， 嗯， 为广大用户呢提供了高品质的高性价比的还有这种有保障的叫汽车管家式的服务体验。 嗯，这种实体加互联网，实体是让大家有一种体验，那互联网是为了大家便捷， 没错没错。 那么现在咱们两家既然是一种战略的合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这个项目之外，蔡总我们还有哪些其他的合作项目吗？ 其实呢作为亚市来讲，我们和上车集团的合作呀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刚才说我们跟上车合作，我们是做的 B2C 的，是不是这么一个方向，而我们和上车其实还在做另外一个项目， 嗯， 就是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做 B2B 的， 嗯， 现在呢我们北辰亚市正在牵头做一个全国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一个诚信联盟， 哦， 在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嗯， 我们的想法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个全国的这些二手车交易市场，特别是市场主办方， 嗯， 有做诚信的这种想法，但是呢我自身做起来又相对的会有些困难，我们想整合我们市场的资源， 嗯， 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为我们入市的二手车经销商啊来提供服务，解决他们的痛点， 嗯， 比如说车源的问题， 嗯， 比如说资金的问题， 嗯， 比如说物流的问题， 嗯， 是吧，等等。那么我们想通过这种联盟的打造，那么实现什么呢？实现诚信。 对，因为我们把前期的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对，是的，嗯，就是我们所有的上传车辆信息必须得经过第三方检测认证， 对， 才能够上传。这个呢，就是把市场管理方也要 加入到其中， 哎，纳入进来， 对， 利用市场的这种监管作用，而帮助我们的入市企业达到我们这个诚信的这么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 其实这个平台，我们这种诚信的平台，对有些人来讲可能觉得是一种制约约束哈，但是其实我们从长远看来讲，是对这个市场来讲是非常有推动作用的，因为它让这个市场可以有序的健康的快速的往前发展。 是的， 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我们这个市场能够带动起来。 对，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从这个层次来讲，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市场其实信息更透明化了，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平台更放心的去交易了。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推我们亚市的这个阳光认证的时候啊，我们就提了个口号，第一叫做什么呢，要用诚信透明引导消费者， 嗯，哎，对， 用检测认证规范经营者， 哎，所以说这个 既有对客户的一种承诺，其实对于这个商家来讲，它也是一种规范。 对，是的。 嗯， 其实二手车呢，很多的消费者啊，他还是愿意购买二手车的，但是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我、 就是、 担心啊， 要解决这个二手车的这个问题， 嗯， 让这个行业活跃起来，两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第一个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敢买， 对我放心、嗯。 哎，对，敢买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就得通过检测认证， 嗯， 把真实的车况告诉给消费者。 对， 我这车有毛病。 他就是有毛病是吧，我可以便宜卖给你、 哎、但是哪儿有毛病我可以告诉你， 对，你自己选择、 哎、这样他才能够敢买， 嗯， 是吧，这叫第一点。第二点，放心用。 对， 我买过来之后，买的时候车况我了解了，那买过来比如说有相应的售后服务，像我们上车推出来的是吧，24小时的 试驾、 哎、是吧， 90天的退车、 哎、90天可以退车是吧、嗯、因为还有相应的这种延保服务， 对， 这个你买回去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没有问题， 后顾之忧也解决了。 对，是的、嗯、 所以说其实二手车市场它本身其实比新车更复杂， 对， 因为它需要我们的后期的服务其实更细致， 对， 是吧，更多一些。 是的， 嗯，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两家合作的这个二手车的精品广场已经正式开业了哈。我们都知道其实哈，任何一个市场也好哈，这个我们的一个商场也好哈，新开业的时候总会给大家一点福利哈。那我们这个精品广场的这个开业是不是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呢？ 那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北辰亚市商车天下开业呢、嗯、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所有的来我们实体店的这些客户们， 嗯， 如果在五月之内您到上车天下实体店， 嗯， 购买的这个二手车、嗯、那么我们不仅在这个价格上给您一个特别的优惠之外，如果您在我们店的购买的新车做的是分期贷款， 嗯， 那么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5000元的车辆保险。 好，这个是呢我们开业这一个月之内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哈。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个旗舰店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这个网上的商城是什么样一个网址？我们有没有什么咨询电话？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啊、 嗯、 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其实听众也要仔细的听，因为这牵扯到的礼品的问题、 嗯、哦，您提示的太好了。 北辰亚市上车天下旗舰店呢，就是在昌平区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里面， 嗯，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哈， 在综合楼的106号， 嗯， 那么您一进入的北辰亚市的帆船造型的正门、 嗯、 您可以看到灯杆上呢都是一路的指引牌， 嗯， 啊，蓝色的牌子上面都写着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 嗯、 您沿着牌子一直走就可以呢到了我们这个实体店的大广场、 嗯、 这个所有的商品车都停在这个大广场上面， 嗯， 而且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官方的我们的商城的网址， 嗯， 我呢给大家呢说一下我们的官方商城的网址是3w.上车168.com。 嗯，提醒大家，上车就是拼音的全拼，3w.上车168.com。 没错、嗯、因为我们是一个买卖平台， 嗯， 所以呢您不光是来这买车， 如果还是卖车、 哎、对，如果您有想自己家的二手车想进行置换， 嗯， 那么您也可以呢在商城上跟我们做预约， 嗯， 把您的卖车信息或者您的个人信息在这网站上做登录，那么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员会立刻跟您联系，而且我们免费上门评估， 嗯， 或者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400-133-5858400-133-5858进行咨询。 嗯，好，谢谢两位今天来做客节目，又让我们了解到了二手车置换的一个新的地方哈。那还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